说它神奇是一点不假，脱水自溶、受伤自愈以及强大的器官再生能力。当然在这背后真正神奇的是海参体内的种种营养成分，也正因为如此，海参才能和人参、灵芝、鹿茸等并列八珍之列。在中国有句古话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海鲜的美味靠的是干净的水域、野生的环境、足够的生长年限，那海参也是如此。 今天的这款海参就是来自地中海纯净海域三到五年野生、深海慢生长的优质海参。您别看它个头不大，浓缩的都是精华。市面上一盒的售价可不便宜，1999元，但是这次我们是到岸尝鲜价，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，注意了，立省1300元，可以享受到一盒只要699块钱，全部都是淡干工艺加工的，一盒200克的干参，划算到吃一头才15块钱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老顾客周阿姨就说，我们家常年吃海参的，过去吃辽参，现在野生的都买不到了，连养殖的都要4000-5000块钱一斤，是儿子告诉他们进口的是野生的，别总吃养殖的了。去年买过我们的野生海参后，发现确实很好，吃上去弹性好，听你们节目野生海参都是在海底奔跑的，真的很有意思。他去过烟台、青岛这些地方，看到海参都是在海边养殖，水面上都可以看得见。 您说的一点也没错啊，纯净各种海底生物有着最原始的食物链，就别提什么人工饲料啊、抗生素啊什么的，根本不会存在。今天只要699元，而且订购一盒还要再送一只海参焖烧泡发杯，所以非常实用，或者送人两盒可以吃半年的时间。 对，但是今天一定要再三强调，免费送海参泡发杯快要结束了，所以说如果想要送人送海参的，或者是发现自己的身体素质有待提高的，又或者是生活工作累了，再或者是一直吃海参也想试试咱们这款野生一级品的，那今天都不要错过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那今天官方媒体直营到岸价尝鲜就是699元一盒，到岸价尝鲜就是699元一盒，就省了1300块钱，买两盒的朋友特别多，相当于省了2000多呢。重要的是两盒海参可以吃上半年的时间，买两盒的朋友特别多，相当于省了2000多块钱，重要的是两盒海参可以吃上半年的时间。 4007106108 4007106108，699元一盒，订购成功再送299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，立刻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余光中。 我是王蒙。 我是周国平。 我是冯曼。 我是钱文竹。 我是梁文道。 我是汪海。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， 开卷有益，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。 读书俱乐部，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请问 啊，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？ 耳熟啊，好像在那边，故事大道954号。 谢谢。故事酒吧，找到了。请问，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？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？ 对对对，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他还免费送鸡尾。